国际足联裁判员讲习近日在平壤的西山足球场举行，讲习分为理论和演练进行，有朝鲜的国际裁判员和国家裁判员参加。国际足联讲师穆哈马德·罗德扎里·雅科夫和阿赫马德·卡利迪·苏皮安主持了讲习。讲习的内容是最近有变更的足球比赛规则和裁判员体能检测指标等。